找到自己。过去一场回忆，我迷失在痛苦里，我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？过去让它过去，我不再迷失这里，我再不要彷徨之谜，我再不要黯然无依。啊，我找到找到